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借着底下一句，是正极化人。前面所讲的都是完成自己的德行，目的呢，是在帮助别人，自己的智慧德行没有成就，就不能够教化众生。所以要想教化众生，先要把自己修好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无论是古代的中国人啊，中国的古圣先贤，印度这些佛菩萨们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做法的，乃至于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也没有例外的。所以我们必须遵循这一条道路，一定要先把自己修好。前面跟诸位提到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落实，一定是先断烦恼，成就法门。断烦恼是完成自己的德行，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智慧。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品学兼优啊，然后才能化人。我们身为佛弟子，无论是出家弟子或者是在家弟子，都有度化众生的使命。出家在家都是菩萨，所以佛教育他的成就菩萨法界，华严经华藏世界是菩萨法界，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不但是菩萨法界，而且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都未都念过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普贤大士之德？如果没有普贤大士之德，就不能往生。这一点呢，要特别留意。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个是无量寿经经文里头的第一句，前面所列的 是上首大众。经文这是头一句，佛是怎么样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怎样学习，然后再想想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？稍稍对经文上留意，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念佛的人虽然很多，未具普贤大士之德，所以不能往生。普贤大士之德关键在哪里呢？就在心量。普贤菩萨的心量是跟虚空法界一样，他真正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那叫普贤菩萨。我们这个心量这么小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古大德讲的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如果有普贤大士之德，念一声佛号就往生了。哪里需要念那么多？他的心行就是佛心，就是佛心吧，心心相印吧，愿愿相应，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我们要明白，天天念无量寿经，不修普贤大士之德，那怎么成就？怎么能成就？普贤大士之德无量无边，诸佛如来共同来称说，也说不尽。世尊为我们归纳为十大类，称作普贤十大愿望。这归纳成十大类，我们修学起来比较方便。第一愿礼敬诸佛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这个意思就是以真诚恭敬心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那叫礼敬诸佛。我们没有做到啊！我们要反省的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这个心态呀，恰恰相反，是大不敬。天天两个眼睛像小偷一样，专门找别人的毛病，专门看别人的缺点，收集别人的过失，这叫大不敬啊！你喊破喉咙也枉然了。 不要说是菩萨行吧，世间一个善人君子，我们都如数。汇集儒书德行教训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五种仪规，清朝陈洪模先生编辑的，把儒家的经典历代这些大德门的言行、真实的教诲分类编辑起来的。过去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指定这本书作为我们学生修身课本。早年我们读的这个书是哪一家书局出版的我忘记了，字比较小，分量相当多，很厚的精装一册。以后中华书局从四库备要里面抽出来印这个单行本流通，上下两侧平装本，中华书局印的字大好看。看看世间圣贤人是怎样教导人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的，不可以做缺德的事情。修德都来不及了，还专门干缺德的事情，怎么能成就？换一句话说，世间善人君子他们的条件我们都不能够取得，那距离菩萨罗汉远之远矣呀！讲台上这些技巧，我们是可以轻而易举能学到的，但是你在讲台上要能够摄受大众，那要靠你的修持功夫了。你没有真实修持的功夫，你就不能够摄化大众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所说的话字字句句从内心里头说出来的，不是从口皮上说出来的。心行不相符，言行不相符，没有人相信你，说得再好，人家听了一笑了之。所以无论在家出家，要有真实修行的功夫。自己不正，要叫别人端正，没这个道理。那么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代，自己没有能力 消灾免难，是帮助别人呢，也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这个正己化人这一句啊，就很重要了。啊，在本文里面，从这一句以下，这是讲化他，这一句是总说。汇编里面也注得很详细，他将这两个字解释什么叫正，却不可易，这是正，化者自然而然。这两句话说得很好，正是坚定的信心，坚定的愿心，我们的信愿是在求道，是在求正果。什么是正果？在佛法里面，阿罗汉是正果，菩萨是正果，佛是正果。要想求得正果，先要断烦恼。烦恼习气不断，我们的修学就谈不上成绩可言。大家都知道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才能证得阿罗汉果。我们纵然断不了，要向断烦恼这一条路上去走，一定要做到烦恼清，我们功夫才有成就啊！烦恼一年比一年轻，一个月比一个月少，你的生活就幸福，就自在了，就快乐了。这佛法里面常讲法喜充满了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学佛学得很欢喜，很有受用啊。同修当中有没有呢？有，也不在少数。他们真有这个受用。来告诉我，我也为他欢喜。他得法喜。他真干嘛？从什么地方干起呢？古德教给我们的很多，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讲从不妄语时，这是真实教诲。 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？从不妄语修起。符合世尊在弥陀啊，在这个无量寿经上啊，跟我们讲的修行的纲领啊，善护三业。你看他第一句就讲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。啊，古大德教给我们从不妄语时，从这开始，跟经训相应的。古德又教给我们修清净心的方法，《弥陀经》上，净宗法门讲修一心不乱呢。净宗修学确确实实，目的就是一心不乱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啊，一心不乱是定啊，心不颠倒是慧嘛。如何能够真正成就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呢？当然善护三业非常重要。可是从哪里开始呢？古人也教给我说，知事多时烦恼多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何必要知道那么多事情呢？到处就打听，那你就完了。在早年，我们出家受戒，大概受戒之后的两年，我们有一个同届的师兄觉斌法师，他受了戒之后不久，大概是半年的时间的时候，到南部去闭关，很好，我们很羡慕他了，有这么个福报去闭关。过了一年，我有一个缘分到南部去，我特别到官房里面去看他。他闭关的时候向我借了一部书，中观论书，分量并不很大，现状书12册，他也到官房里面去看。这过了一年了，我说杰兄啊，你向我借的书看了多少啊？他说第一本还没看完。这个见了面之后给我说天下事，说道场，说这个法师，他在官房里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啊，我在外面都一无所知，都不知道啊，听他给我讲新闻。那闭的是什么关？所以一点成就都没有啊。以后他跟白山法师到南阳来，到这个槟城槟城极乐寺，白老师主持，请他做当家，在这边没多久啊，他就过世。人是个好人，给我交情也不错，就是喜欢打听。古人讲嘛，知事多时烦恼多，他烦恼多。心定不下来， 啊，我们同修不论是出家在家，清净心重要啊，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啊？你们大家很多人都晓得，多少人给我写信件，那些信我不看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想知道那么多事。写信给我干什么？老实念佛就好了。我每一天讲经已经是多事了啊，还要搞这些不相干的事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认识的人越少越好。啊，我给你们看我身上带的电话号码的那个小本子，只有20几个人啊。这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联络非要记得的不可的我才记住，不需要的我不记。我们自己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学会的，居士林的，啊，我们楼上的电话号码传真我都不知道，记这个干什么嘛？啊，人名字我也记不得，好啊，啊，见了面，啊，很熟悉，打打招呼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。不相关嘛，你一个人多自在。如果说记几个人名字，为什么不记几个佛菩萨的名字？跟佛菩萨做朋友吗？跟佛菩萨打交道吗？我们前途才有希望啊。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训呢，常常记在心中啊，依教奉行。他们的教诲都是帮助我们得觉真经的，所以这真实教诲。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过失，最大的障碍，就是传播是非。修行人为什么不成就？在一块，你听听，所讲的都是是非长短。前面呢，我看到有一则公案，我也跟诸位提起过了。他说有一个修禅定的法师，在定中啊看到两个出家人在谈话，护法神围绕。过了一会呀，护法神走了。又一会的时候，妖魔鬼怪来了，围绕着他们。这什么缘故呢？这个禅师说，最初这两个人讨论佛法，所以有护法神围绕。过一会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话家常，话家常，护法神就走了，就没有了。话家常之后，他们两个在讨论，在讲是非，妖魔鬼怪来了。所以常常讲是非的，论短长的，你要晓得你的周边都是妖魔鬼怪啊。 没有护法神呐，如何能够得到诸佛护念、龙天善神保佑？心在道上。这是感应道交。我们起心动念有感，诸佛菩萨就有应了。如果我们是不善的感，妖魔鬼怪有应。妖魔鬼怪从哪来的？你自己把他招来的。不是他找你，是你找他的。你把他找来了。起一个恶念，说一句恶言，都可以把妖魔鬼怪招来。修行人干这个事情，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？所以记住，古人讲的教训非常有道理啊，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用不着知道啊，不需要认识的人少接触，接触没有好处，是非多啊。所以古时候修行人为什么选择在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啊？他心清净，容易成就啊。我们现在居住在都市是最不好的环境，最不好环境里面你还要到处去打听啊，到处去钻营，这怎么得了呢？你没有成就的指望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想成就，一定先要懂得怎样保护自己。保护自己的方法，四天王告诉我们的啊，这个四大天王的表法，我们明了的时候，他教我们怎样护自己的法，我们要晓得学啊。弥勒菩萨、布袋和尚的塑像表法，那是普贤的心，量大佛大了啊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在这个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最后的三大事啊，弥勒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啊，最后善财童子最后参访这三位菩萨，也用意很深很深呐。弥勒是表心量啊，文殊是表智慧，心量不大，智慧不能圆满。智慧的落实，普贤菩萨啊，幕后用三大事代表大圆满。我们读经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，自己才知道怎样去学习。这一句四个字意思很深很广，我们也要用几次的时间 跟诸位同学共同来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为止。